还看光呢，还穿什么剑哦？ 有事吗？ 哎呦，常言道，靠水掐水，靠山掐山呐、啊。 一声快剑，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呀、 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杨子吧，哎呦啊！ 回来啦！ 哈哈哈哈哈！马太文， 开你什么鬼剑？啊？都什么年月了，还跑这个寺外当闲谈？ 当干什么？ 两个头都说是东江闹怪妹子，嘿嘿，我可是看过闹怪师傅。 周村镇那个上仙城，周村镇晚上还去月林呐。啊啊啊！跑得我马不翻呀， 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 叫你啊啊叫转筋呐， 叫转筋呐， 总算翻来个那个姜师傅啊， 嘿呀嘿呀嘿快来姜师傅， 我上猪站的我准备打电话，杨师傅，杨师傅，哎，杨师傅， 哎， 乡亲们，这才是我们要拜的佛财神，这才是我们要敬的真三神呐、啊！ 大伯， 毛不带。你就不怕生命啊， 毛哥仔呀，我们祖宗百代哪一辈不是靠着田间长跪残前土里用家糊口啊。 海贝欢迎你开得这么厉害，没事吧，还是到琼琼那边晒晒太阳去吧。 不要太阳，不要太阳，不要 太阳， 老棺材， 哎呦，风梅， 哎呀，风梅呀、啊， 哎，还不快把姜师傅接回家去呀、啊？ 姜师傅， 哦，一个人用枯枝白叶、野毛野草，种植木耳香菇、莲子草菇的太师傅。还是一位太和神呐、啊！ 太和神， 哟 ， 这山里的妹子还挺水灵的嘛！ 嚯、哦，还是一位从东江过来的师傅啊！ 什么？说了半天还是个东城老哦？ 东江老又怎么了？ 东江过来的打工仔。有几个是好东西哦？ 嗯，那也不能一竹篙打一船呐、啊嗯。 到时候啊，小母儿毛中城说不定还要拐那妹子跑啊。 婆娘，你在这扯什么的呐？哈， 我 还不快给我十块钱！ 你， 冯梅， 你。 老爷不知哥哥还呀，你可 千万不忘了呀，这家好时候哎，那个更不好 找啊， 一定了， 一定了啊， 一定了，当作 即可担呀，即可担担， 我还挡着帮你担 哟，这妹子还蛮厉害的嘛。 冯梅，冯梅，冯梅，可是鬼妹子。江师傅，山里人少见识，真让你见笑 了。大伯，莫难为你了，我们还是先到草村庄家去吧。 什么？草村庄？ 对呀、啊。大伯，他怎么了？ 江师傅，我说吧，跟你说了吧，我台下也是个村长，只是不姓曹。 什么？这里不叫亚军袄， 祖辈传下来一猜就叫口牌袄。 你骗人？ 我没骗你啊。 你还说冒骗人？你要不冒充是亚军袄？ 江师傅，哎呀，江师傅，江师傅，我要是不说我是亚军袄的草村长派去接你的人，你会跟着我马古仔钻这口牌袄吗？啊， 你哎，江师傅，江师傅， 你江师傅，我既然会把你骗进来，就不会轻易地把你给放出去哟、哦。 对不起，我董家老可不是这么好怪的。哼， 江师傅，江师傅，江 毛太古嘞，你不要一天到晚是个赵师傅本小康，我说没做你有个损失。 你发烧火 好 真 的。毛队长，给江师傅接风的休息已经准备好了， 人都走了还见我个娘 啊。 莫森， 哎， 打上袖片，带上绳子，今天你就是抱也要跟我抱回来。 是。 江师傅，你腿快，到底不如我路数啊！还跟我回去？ 我不。 你不？ 我不。 哼，今天你不也得不，你不不也得不， 你凭什么？ 哼，我告诉你，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你 哼。 非你们想搬家不成？ 放手！放开！ 江师傅，江师傅， 滚！ 都给我滚！江师傅， 哼！ 江， 撵个头！ 江师傅啊， 毛主宰一身披星从不曾一身下地决心一辈子天下这乱战换尽一岁我转回尘埃 大白我跟草村庄又有腿鞋不能不叫醒玉啊 哎呀江师傅出门打碗死汉为家哪里不是大功惨钱呢 啊这 江师傅他业主熬有的我扣的啊都有他业主熬没有的我扣的啊也有啊江师傅他草村长能给的我毛骨仔都给他草村长不给的我毛骨仔也给啊 真的你不骗人 江师傅我要是再骗你我麻姑仔这不是人养的江师傅 江湖中全当是不过一条江湖人风美好不懂事我这里给你来陪你 你呀，晚睡觉会串门不？ 我串不串门，关你什么事啊？ 我娘说，一个打工仔长期出门在外，就像威风那个天，葡萄那个土啊！出门，开，出门，出门！这是个娘说的，我娘说的。 从小是个娃娃亲，他还真当一回事。 我忘了。 妈 呀！ 呀，看你们高兴的啊！ 看看哪个今天我们能高兴啊？ 就在熬能有今天，可全靠我们的毛村长。 对不起， 对不起，我们茅台班毛村长的肩膀是不可以乱拍的嘞。 你小子，哎呦！ 妹子们，还有什么呀？高兴的是还在后头喂。不是我茅台班毛村长牛皮吹破了天啊！只要大家跟着江师傅好好干，我保证不出两年，我们口才熬就要得地翻个转呐、啊！台座的台座，板凳的板凳，今天大家一起喝杯喜庆酒啊！好。冬梅，江湖 出的东西天，你呀，快看看去。 冬梅啊，爹挂来的东江佬怎么样啊？嗯。哈哈哈！哎，喝牛要有人家江师傅一半也好啊。 毛村长，秦水楼台先得月，到时候啊，你把凤梅嫁给江师傅，我就成了 江师傅妹子。哎呀，凤梅，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凤梅，算了算了，凤梅，凤梅！哈哈哈哈哈哈！这群鬼妹子， 村长， 哎呦，江师傅你回来了，哎， 回来了， 担心你赶不回来呀， 村长，我们有跟客户定下了好几份合同了， 好，好啊， 日后啊，只怕供不应求啊， 就， 好好休息几天，你快出去一回，人都瘦了一排圈 了，没什么啊，村长，我给你带回一条天宝雄鹰， 哎呦，哈，哈。我要真给你准备了一只大野猪呢， 哦，那就多谢村长了。 哎，你我两个谁是谁呀？啊， 栏目一号。 老陈呐，我房都准备好了， 万事俱备，只等开席。哟，这椅子还挺古香古色的吧？哎， 这是村里留下的老古董，轻易不露面。先前村里每逢风把喜事，都是由九个压着。子女台北当了村长以后， 自然就该你做了。 那当然就是我们毛村长错的咯。 哎呀，既是谁错，不都一样啊？不就是一把破椅子吗？ 可村里人办事总好讲个鬼规矩。 毛村长，江师傅请。 哦，江师傅请。 哎，还是村长请。村长请。 江师傅你们请。 村长请。 出门人 上坐下呀都是亲，春阳一边啊山东暖，大伙的心意呀我心领啊，我心领。 乡亲们， 乍一听哭声猛一阵，好似那门楣心中紧啊，口道刚刚才上路，莫非是东南西北分不清。 乡亲们， 乡亲们，江父，江父，你家不见得比天文化，你给我们借钱在修鞋子，正好才有今天。江师傅，这问题你一定要我。 这阵我既然一手平，按照合同。乡亲们一道啊本交谈，交谈矛盾在心路承担，心路承 担。 啊，孙大， 他如此是亲密，倒叫我暗自呀鬼神。乡亲们还记千里马，老伯乐何来心不平，何来心不平啊。 哎呀江师傅你太客气了，来来来你坐你坐，江师傅你坐， 不不不， 哎你坐你坐，哎坐你坐，哎呀你坐你坐，哎呀哎呀，江师傅干 干， 哈哈哈哈，红梅快拉救了，哎走走走， 起心有光，人模狗样。早拜宴算算，家常便饭，外来在求打工，谁拜金山？ 面对这样，葡萄热肠酒飘香，罗非好似那游子归乡，热泪潸然。 这怎么？日后要不当金山，就不是父母生来 葫芦娘娘， 父母娘。 村长，干！ 啊，江师傅，干！ 干！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看我这死屁股，可就偏了这把破椅子哈！ 存在，这椅子本该就是你坐的。 哎，江师傅，哎呦！ 好事。 大海上呀，比较把子脸呐，老板毛利一块真本官呀嘛，真本官， 啷个啷个啷啷，啷个啷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王先生， 哎呦， 你在哪？ 我在那。 哎，哎呦，叫！ 我在那。 哎，快去通知大家，召开村民代表选举先进代表。 好嘞。 哎，哦，村长。 快飞，快飞！快飞快飞喽！毛太白毛村长要我通知大家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先进代表，快飞喽！快飞喽！快飞喽！ 啷个哩个啷啊！啷哩个啷个哩个啷哎！啷哩个啷啷哩呀，啷个哩个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啷哩个啷个哩个啷哎，啷哩个啷个哩个啷啊，啷哩啷啷哩。啷啷哩哩个啷啷哩，啷哩个。 毛先生，这人都死到哪里去了？到现在还不来？ 都在种子厂听江师傅的科技讲错， 到底是我快飞重要还是他讲错重要？ 他说他事先不晓得啦， 他现在不是晓得啦，岂有此理，还不快去把他们叫过来。 毛镇长， 可他们已经把台标给选了。什么？球已经选好了？ 选好了。 这样也好嘛，啊，选举讲错两不误嘛。 哎呀，如今这年头不学点子科技那是不行的嘞。 毛村长， 我在哪 啊？你还不要说哈，今天选你明天选你，个台表懂得还是蛮累的嘞。 毛村长， 可大家的意见非要选江师傅不可。 什么？要选江师傅？ 还是风梅带的头嘞？ 还是风梅带的头？ 毛村长， 我转大选代表化为落叶，风梅他江师傅脱口而出，呼啦啦扎起掌声一片，齐三三跟松起手臂忙舞啊，手臂忙舞。那江师傅他，江师傅推辞劝阻忙不迭，到了却火上加油更热乎。 哎，他是真客气还是假客气啊？ 这人心思不雅个肚皮，我也怎加难点，稀里糊涂稀里又糊涂。 村长，他连这里的村民都不是， 可他们还要选他，你让他们该办去。 哎，我们是不是到东子厂去一下？ 哼，这可是选代表，也不是讨饭吃。 我却不行，毛村长在这里几十年， 还抵不上他一个大公仔。 你、江师傅是个聪明人，我向他不回去，我娘他也不敢去， 那是他的事。 不管他去不去，可大家非要选他，这总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你少给我自作聪明，搬进龙山。 哎呀，村长，我真是， 选谁不准他们去参加啊。再说我毛姑在这一辈子也不是毛当过太表，毛经过选择，真是 死要面子反受罪， 啃两个头。 想到当初为他做亲如何娘，他不听如今要选他把代表当，这真是叫你大肚皮下宫那个乱宫呀，没呀嘛没名堂啊。红梅他红下生出那肚皮心，头发热那么水发香，如此癫狂江浙生，我替他恢复平和，这倒是难叫人不会猜想啊。 老奶奶， 叫什么名字？ 毛村长哎。听说你马上就要赴山城那首吊唱， 为呀为呀个首吊唱， 我娘她叫我带来这盘那大包糖， 为呀为呀个大包糖， 包中还那个太包中，几把带在一碗小我黑，一碗小我黑送一碗的一碗送，又送你多风光， 为啥为啥多风光多风光。 光光石头， 我又错了， 你什么 也不要说。 爹，这不怪江师傅。 动个屁，夏师傅。村长，我 江师傅多是 你也不错选去，你也不错不必压没了腿，一想啊请你把好姑姑呀多喜呀，为我愿单选人不同啊，坦荡心一颗村长最幸福。 知道还没有活动 高国丹本宫第六天设备中之长虚无虚心一花虎，告诉过你管技术我当家，到头你自谋自花反为主呀。 谁会管你谁当家，谁负责任谁做主，只要生产大发展，分什么出来分什么苦呀， 么远呢？ 他就是你跑给我走神门，他就是真权强攻把你堵，要不然谁替他赋闲，要不然呐、啊，谁晓得我毛村长？哼，他打死姑姑呀！ 将士姑，为忠的事情千般苦，你怎能一介之心将人渡？乡亲们，刚才进献本科家，你反倒消极独唱，快记住呀，快记住！ 万千畏惧，我忍受最不堪，将我忍得如你冒烟的瞧人，还想看你如此何将我这小人负？哼！ 山发作雷霆怒，响彻声声吼。想去为 凤妹，哎，凤妹，哎，凤妹， 人人都累成这样，可我爹他还那样待你。 春妹子，这有什么好哭的？哎。好凤妹，快莫哭噻！ 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的好。 哎，凤妹，你 江师傅，你真的就这么走了？ 凤妹，我 江。一别无更好友，怎说有情天不遇，人不留意，山也留， 人不留意哟，山也留，山也留哟。 别将你怪，再见一片天地心， 再见一片哟，天地心，天地心哟。 重阳思母亲，思出门前行一饱尝，在一下风之际， 春风一 凤妹，儿女他 从少丁的娃娃亲，你还真懂一回事。 都说是东家老怪妹子，今天我江泽生就怪他一个妹子走。凤妹走。你爹只怕迟早都要离开，迟早不如早走。 哎，这生哥，我爹这人就是死要面子，其实人不。一个大活人，连个师傅都留不下，乡亲们都要笑看我的。哎， 凤妹。 再说你的合同还没到期，就是要走也等合同期满了再走，要不乡亲们对你会怎么想怎么看？ 这 要走你走，哎，反正山里的土妹子你也看不上。 凤妹， 哎 呀，啊，哎，凤妹，凤妹，凤妹，你怎么了啊？怎么了，奶奶？啊，门打工为挣钱，村中起一步王秋生，红梅种植他周孙破土感受梦，轮手一水战船高还在后，轮前几山村正好 不进修啊， 有我天地有我梦，这里有我凤妹，有我乡亲， 今生有以后啊， 纵然走我也是深情不曾怀古，纵然走我也是魂牵梦绕啊， 听众朋友，吴琼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哭城》。 朋友，刚才是吴琼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哭城》，听众朋友，再见。 么话说？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 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一同前行，关爱盲人，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也。 昆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千里汉水，终点就在颐和园。 昆明湖的美丽来之不易，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各个袋子把他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 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